介绍和推荐的就是苗乡牌的三七生粉六十克一瓶，咱们三大瓶、 嗯、 另外还有苗乡三七熟粉六十克一瓶，三大瓶是六大瓶、嗯、那市面上的一瓶就要398，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 直接给您四折，999。 对，999，您可以吃一年的时间、嗯、每天也就是喝3块钱一勺。 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保证的是有四大有机认证、 嗯、 日本、欧盟、美国以及我国的有机认证，而且给您保证无农药重金属的残留超标、嗯、这个吃的才叫放心。 是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双十二返场再嗨三天，12月13号至12月15号期间，新老客户来电订购享92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新用户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人民币。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老师您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将我们夏朵逸云的冻干红枣莲子银耳羹分享给大家。 嗯，那么银耳啊，被称为叫做平民燕窝、 哎， 特别能够滋养身体啊。 对。 那么对于女性来说， 嗯、 每天呢喝一碗银耳羹、 嗯， 一定程度上呢，据说要赛过化妆哈、啊，给你的感受。 当然、 啊、 当然，你就想吧，银耳当中胶原蛋白含量挺丰富的。 对。 很多女性会说，咱说天天喝燕窝可能是不能喝得了、 嗯、 但是天天喝这银耳肯定是可以的。银耳当中胶原蛋白含量丰富，您多喝肯定对皮肤有很好的效果的啊。 嗯、 当然对于咱们来说，现在呢秋冬季节雾霾天挺重的， 对， 本身来说雾霾天重，您每天戴口罩，您不如多喝点这个银耳羹，它当中能够帮助您去吸附你肺部当中的一些脏东西啊、 嗯、 同时的话呢，对于很多男性朋友们经常抽烟的喝酒的，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嗓子不舒服，总是容易咳嗽的，您多喝点这个银耳啊，对于您这个肺部啊有很好的一个清洁呀、清肺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银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挺丰富，它能够对于很多老年人经常不排便的啊、不上厕所的有很好的帮助效果、 嗯、 再包括小孩子喜欢喝一些甜甜的东西、 嗯、 银耳羹当中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 其实呢刚才你也说男女老少、 嗯、 其实都是爱喝这个银耳羹的， 都爱喝， 不管是它的这个营养效果、 嗯、 还是它的口感， 对、 啊、大家都是能够接受的。 对， 但是像您说的，在家里如果熬一锅银耳羹的话、嗯、不是那么容易啊。 对呀，很多人会说我时间挺多的，我可以花半天时间我熬这个银耳羹，我去买银耳、买莲子、买红枣、买枸杞等等一系列，您熬上一上午3-4个小时，可能说您熬完一大锅把这些全放冰箱当中、 嗯、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做法、啊 嗯、 银耳羹您刚刚新鲜熬完的，您当天一定要喝了，千万别存放在冰箱当中、 嗯、 因为在冰箱当中银耳羹会产生一系列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嗯、 您说您在喝了之后反倒没有什么营养，倒给身体呢添加了一些有害的负担在里头。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越说哈，我觉得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和推荐的这个夏朵逸云的冻干红枣莲子银耳羹呢、 嗯、 就觉得好像特别可贵啊。 对、 嗯、 因为要说第一点吧，可能很多人会说我确实有时间熬，咱这个第一个不用您熬了、 嗯、 您直接开包，您是干吃啊，您还是冲泡啊，都可以，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银耳羹就做好了，免去您自己熬银耳羹的麻烦啊。同时的话呢，它也不会因为长时间的存放产生一些其他的物质、 嗯、 而且我们当中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嗯、 更关键一点，我们的产地不一样。您说您之前买过特别多的银耳，产地是哪儿的你不知道、 嗯、 有没有硫磺熏过您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先告诉大家，我们所选择的都是来自于福建莆田的银耳之乡的初生银耳啊。它朵头呢没有那么大，它的小银耳片是非常的厚实的，胶原蛋白非常的丰富，再加上我们通过了6到8个小时的人工的一个熬制，将当中的这些胶原蛋白呀、营养成分呢全都熬煮出来了、 嗯、 再加上红枣、莲子、枸杞，我们采用的先进的 冻干技术，将它进行一个处理，保留食物原本的营养成分不受破坏，而且让您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还营养。 其实说到银耳啊，已经是非常好的东西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还要添加红枣、莲子、枸杞和冰糖，不仅的丰富了口感，同时呢营养成分的更加的丰富了。 您上班的啊，包括出差的，包括家里边儿女啊，经常这个开车的，你给他沏一杯放车里办公室都可以，每天早上您喝上一杯。你本来说吧，北京天气就挺干燥的，雾霾天挺重的，银耳羹啊，它对于这个雾霾天的一些这个雾霾颗粒在你肺部当中有很好的一个清洁的一个效果的、啊、 没错。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夏朵逸云的冻干红枣莲子银耳羹哈。 对， 那一共给大家是六大盒，每盒里边呢有十包， 十包 就是六十包哈， 六十。 那么市面上的话，一盒就多少钱？ 一盒价格的话呢，100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那么六盒的话呢，就得700来块钱了， 700多，差不多， 700多。而且今天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一个网红玻璃杯， 没错、 这也非常好的，它是一个限量版，是吧？ 这个杯子是我们特别采购来的一个限量版的杯子，正好是匹配我们这个银耳羹，您可以来冲泡的，您放办公室、放车里边都可以。那最起码去外边买的话，也花几十块钱。 是的，那这么下来的真的是700-800了哈。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299，您就可以拿走了。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冬季啊，由于它气候的原因哈、很多人非常干燥啊，身体不适啊等等，尤其是南方人，人家会煲这个甜汤， 没错， 像银耳羹啊，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呢，真的不太在行，花挺长的时间，然后煲一锅，但是一次又吃不了，只能搁在冰箱里，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味道也不行了，它的营养成分呢也会不好。所以呢，今天这个冻干的银耳羹真的是帮了大家的忙。 对呀，您就拿回家里边，您想吃的时候直接烧锅开水往里边一放就可以了，特别的简单。您就说家里边小孙子来您家了，想吃点好吃的啊，喊着说奶奶，我想吃那个冻干银耳，您干吃也可以，您嚼上去是脆脆的，特别的可口，孩子爱吃。再另外一点的话呢，银耳羹当中啊还有的这种维生素含量是比较高的，你再加上还有很多女性朋友们秋冬季节皮肤干燥，银耳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特别的丰富啊，对您的皮肤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包括男性朋友们也一直在说，爱喝酒的、爱抽烟的、爱吃大鱼大肉的，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咳嗽，而且这个嗓子不舒服的，您吃这个银耳的话呢，有很好清洁肺部的脏东西的一个效果。包括很多老年朋友们，咱说冬天您喝点热水挺舒服的，您不如喝银耳羹，在您整个嘴部、口部，包括食道当中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膜，您会觉得挺舒服。再另外一点，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的多的， 这是银耳呢被称为叫做素燕窝哈， 对， 可见对人体的益处呢，大家就知道了，非常的多，男女老少吃都是非常好的， 都可以 啊。那么今天冻干的这个银耳羹呢，也解除了大家的一些这个麻烦哈。确实，如果你在家里边，你说有时间炖，那没问题。那如果你要是出差在外的话，你要想喝银耳羹了，那怎么办呀？熬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你也不能自己熬，你去外边去喝一碗30-40块钱，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的话呢，它放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对吧？银耳产地你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我先承诺给大家，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连蔗糖都没有添加的。当中是有到银耳，是来自于福建古田之乡的出蒸银耳，胶原蛋白含量非常的丰富，再加上红枣，包括呢莲子，它是去腥的，不苦的，还有到枸杞以及冰糖的一个添加，所以说呢，全家老少都是适宜来吃的。 那在这里我再提醒大家，今天为大家提供的冻干的银耳羹啊，它是通过冻干技术啊处理以后呢，它就像我们买冰激凌的那个方砖的， 是一样的， 这个厚度啊、大小都是一样的， 没错， 甚至颜色都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在人工熬煮了6到8个小时之后呢，通过冻干的技术，瞬间使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固体的一个状态，同时不破坏当中的任何营养成分，又很好的携带。冻干技术是应用于很多航天人员到太空当中的一个食品的一个技术的，所以说它能够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但是不破坏它任何的成分。 所以呢，如果你想喝了，开一包，然后呢，把它掰一下的，搁在这个杯子里边，拿热水一沏，一会儿几十秒钟哈，浓浓的哈，银耳羹就出现了， 就可以了。 而且这里不仅有简单的银耳，还有红枣、莲子、枸杞、冰糖，所以呢，不仅口感丰富，而且营养价值也会非常的高。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是六大盒银耳羹，每盒是10包，这就是60包啊。那么市面上的一盒叫100多块钱，这个组合呢就要700-800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赠给大家呢网红玻璃杯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 Alan 和我们一起完成我们第二册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第24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 Hi Alan,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is our last section of the whole book. Yes, and we've come a long way, so here we go.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lesson. Okay.我们都知道像 Alan 说的 We've come a long way 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最后的一部分 Please turn to page 249 看看249页我们今天和谈话相关的是哪一些单词 New words, new page Let's start from the first word Airways Airways 航空公司 Airways 空中的道路 Airways 很好记可是 Do you think airways is more commonly used nowadays than airlines? Airways is only used in the names of airplane companies So for example in the reading 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And the word airline is really not, that's even becoming less and less used by people. So most people just say airplanes, and they won't say the word airline very often. Okay. 我们说 airways, 平常谈话中出现的不多,它是专用的,指的是航空公司,和其他的词呢,没有什么冲突的。The next one?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公司。我们以前学过 firm, F-I-R-M, firm, 公司。我们还谈到过 company, company, C-O-M-P-A-N-Y, 也是公司。这里呢 corporation 是最正式的公司了。同样是公司但是呢不是每个公司都叫一般我们叫做 company。或者叫做 firm 比如说 law firm 法律事务所叫做 law firm 但是我们如果强调一个公司的法人或者非常正式的时候我们就叫做 corporation 也是更多的在名字里出现 OK Deli Deli OK Scales Scales Scales 磅秤其实呢不一定是磅秤这里在对话中是磅秤 ，scales 可以任何衡量东西的秤，称身体的秤。What do you call the scale that you weigh your weight, you weigh your body, you stand there? We'll just call this just scale. Right. 我就问 Alan， 那你平常量体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保持身材比较适度，你那个秤叫什么？他那就叫 scale。Scale 就是普通的所以这个 scale 呢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很灵活的 Okay, the next word is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这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叫什么呢证书 Certificate 我们很多学习都希望获得证书但是又不是说是学位证书是一般的证书那都叫做 certificate 培训啊进修啊强化呀读了一门比如说人力资源课程啊读了一门会计课程啊你获得一个 certificate 就是那样的证书 as 这个词很简单了我们在以前也用过我们看看在课文里一会儿是怎么用的 luggage 行李 luggage you also have a word that used by Americans more often that's suitcase suitcase, 行李箱子行李 luggage. Weigh. Weigh. 称重量。我们前边学过 weight, lose weight, 减轻体重。Lose weight, 那个是 weight, 加 t, 是名词。把 t 去掉呢 weigh, 就是称。I'd like to weigh this on this scale. 我想在这个秤上把这个东西过一下。我们叫腰一下也罢，叫称一下也罢，就用这个动词 weigh. As well. As well. As well as 是连接，也有什么和的意思。我们以前学过 as well 一般放在句子后面，也表示还有的或者也是的意思。 Bored. Bored. 这是一个动词。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单词 board， 比如董事会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董事会主席。但是那个是名词，为什么这里是动词呢？它和董事会毫无关系了，它是登、乘、上一个运输工具的 board。I board the plane， 我上飞机。你不能用其他的词。Do you have another word to replace board if you board on a plane？ No。 Well, not really, but、 right. you just bored would be the best word to use in that situation. Right, you bored on a ship, you bored on a plane. 我和 Alan 讨论， 还有 say get on, you know, it's time to、right. get on the plane. But yeah, 我们如果你想说随便一点叫 get on, 但是最合适的词，专门用作登机乘船的词就是 board. 大家注上，这是一个动词，在这里是一个动词。通行证 pass, pass, pass 作为通行证就成什么了？成名词了。Pass 实际上它是一个动词。I don't think I can pass this test this time. 呀，我觉得我这次考试可能过不去了。Pass the test this time， 那是动词。但是呢，作为通行证的 pass， 就像是 passport， 像是护照一样，是这种名词性质的。 Boarding pass。 好，我们就看到了，马上就用名词 boarding pass。Board 是动词 ，boarding。登机乘机 pass 登机证。当你到机场去办手续的时候，最后你把你的票什么拿到以后，获得的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登机证，就是电脑里已经输入了你的座位号和你的行李的重量和你的个人的材料。所以你办完登机以后，获得登机手续以后呢，获得的那个卡就叫 boarding pass， 这是你乘机最后进入飞机机舱的很重要的一个证明。Yes, can you go over with the whole new words? Okay, Ginger, here are all the new words together. Airways, Corporation, Delhi, Scales, Certificate, As, Luggage, Weigh,As well, board, pass, boarding pass. Thank you, Alan. And we know all these words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airport. 我们知道单词里这些都和机场有关，所以我们这一课的 conversation is about the airport again. 我们是在机场发生的。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see what A says. Do I check in here for the BOAC, 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 flight to Delhi? Okay. A is flying from this city to Delhi by the British Airways. 就是说这个 A 呢在这里，他从这个城市要飞到德里去，他乘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很可能呢 ，it's very likely that he is in London. Yes. Right. 很可能呢，他是因为英国和印度有着非常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他很可能是从伦敦往德里去的。他在问什么呢 ？Do I check in here for the BOAC flight to Delhi?我到德里去乘坐的 BOAC 航班是在这儿办手续吗 ？Do I check in here？ 是这样的一种问法。 B answers? Yes, that's right. May I have your tickets and your bags? Put them on the scales. And your health certificates, please. 我们看到 B 就是在那个办登记手续的工作人员。Yes, that's right. May I have your tickets? OK, 可能不止一个人。Your tickets, 复数。And your bags, 你的行李。Put them on the scales, 把它们放在这个秤上，就是那个行李秤盘上，或者是那个整个有一个传送带，就是直接称的。And your health certificates, please.Are we required to show a sort of health certificate if we are not in SARS period? Right. During SARS, yes, it's probably very important. But no, at an airport, no one has ever asked me for a health certificate. 对，我们经常乘坐飞机，看到这个有点奇怪了。要票是对的，要过行李也是对的。但是呢 ，your health certificates, please. 现在没有人要了。我们说在那个。非典时期呢可能要那不是身体健康卡而什么呢要测你的体温是另外一种方式 OK A says Here they are 他都给了 Here they are 就谁给你要东西你给他说什么呢 Here they are 或者 There you go 就是在这儿给你就这个意思 B says Are you keeping this small bag as hand luggage sir? Hand luggage 手提行李 Hand luggage那个托运行李呢 checked in luggage, hand luggage 是手提行李。Are you keeping this small bag as hand luggage, sir? 你手里提的这个是手提行李吗 ？A says yes. And B, you must weigh that as well, sir. Oh, you must weigh that as well. As well, yeah. You must weigh that. 你也必须称一下那个的分量。Are you required to do this too at the airport? Actually, we usually call this, instead of hand luggage, a carry-on. Right. So I refer to this suitcase, or usually not a suitcase, but a smaller bag to carry personal belongings as a carry-on. And you don't have to weigh that. You just need to carry that on your shoulder or in your hand. Okay.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什么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一般的手提行李是不过秤的。只是他就因为手提行李的量很小，所以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飞机的承载呢造成影响。但这里呢 ，Are you keeping these small bags as hand luggage, sir? 确认了以后 ，Yes， 是 hand luggage。刚才 Alan 说了 ，hand luggage 或者也叫做 carry-on luggage，carry-on bags 就是你携带的，不一定是手提的或者是携带的。然后服务人员说什么 ？You must weigh that as well, sir。A 也说了 ，All right， 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一般的手提行李或者携带的行李，现在是不要求过的，就是不称分量的。OK，B keeps on。 Here are your tickets and your boarding pass. You'll need your passport as well, sir. 一切好像都通过了。Here are your tickets。我们记得以前那个 A 说过 ，Here they are， 给你在这儿。这些就是 ，Here are your tickets。我们仍然用 here 开始 ，Here are your tickets and your boarding pass。你获得了一个登机牌。You need your passport as well. You need your passport as well, sir. This sentence shows that B is giving the passport back to A, right? You will need your passport as well, sir. Do you think so, Alan? It seems to me, though, that a reminding. Just a reminder. He has not really. They haven't been passing around a passport. He's asked them for tickets, bags, and health certificate.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saw the word passport. You need your passport as well, sir.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给你交回你的护照的时候说你还会需要他的。这当然是一种很客气的说法，这是典型的英式说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提醒他，我现在不用，但是一会儿你要过最后的通道的时候，进入就是候机厅的时候呢，你可能还要需要你的护照。A says, "Thank you." And B, "Now could you wait until your flight is called? It should be about 20 minutes." B 已经结束了给 A 办理的所有手续，所以说 ，Now could you wait until your flight is called?Your flight is called.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航班通知登机的时候 is called. 这个 call 其实是什么呢？是那个喇叭里边或者通知里边播送的 called. 比如说 Flight 01235 going to Shenzhen is boarding now. 我们在机场经常听到那广播里头播出来，这叫做 call. It's called,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Could you wait until your flight is called? 你能在一边等着，直到你航班通知登机。 It should be about 20 minutes, 也就是20分钟左右。 About, 大约20分钟左右。我们看这个非常简短的对话里边呢，其实透露了很多信息和一般的办理中需要的东西。This is a brief conversation at the airport, right? Yes, probably because there's another person right behind this.Passenger who needs to do the same thing. Okay, 我们说这个谈话很简单。Alan 说那是呀，后面还有人排队呢，人急着前面来办那个 check in 手续呢。所以呢，这些例行的东西呢都是很简洁的。Okay, 我想我们到这里呢已经学完了我们这一册24课的全部的主要内容。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内容呢能够给大家留下印象，同时呢能有助于大家理解和使用我们课文中出现的所有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到这一册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已经掌握了大约3000个单词了。如果以3000个单词，而且我们还了解了主要适用的，就是需要在交流中的主要语法现象也都了解了，如果有这些语法的基础，再加上3000个单词，用这特别是我们又有 Cindy 和 Alan 和大家一块儿进行过讨论，我们这一个课文学完以后，这本书结束的时候就应该有能力进行基本的对话和交流了。就是说无论是你写还是你读还是跟别人谈，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希望大家用这个好的起点开始，让自己的英语学习更进一步。 And listener,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wonderful working with you during all of our shows and lessons. And I jus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now, and we'll see you again in the future. 非常高兴和大家一块儿学习了这么久。Hope you have enjoyed your class and discussion as we do, and hope to see you sometime soon. Bye. Bye-bye. Hello, everybody, and welcome to our program. This is the last show of Teachers of English Book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呢，是我们这本书的最后一课，我们来完成这个 last section, Section C of Lesson 24. Well, as usual, it's a conversation. 和以前一样，这个最后一段呢，也是一段对话。这段对话的实用性呢是很强的，它是什么呢？是在机场的工作人员和旅客之间发生的一段对话。那么这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语言呢，是我们经常在登机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比方说第一句 Do I check in here for the BOAC flight to Delhi? 这个 Delhi 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德里New Delhi 就是新德里，但是这个地方呢叫 Delhi 就是德里。他说 Do I check in here for the BOAC flight to Delhi? 这个 flight 指的就是航班啊 BOAC 朋友们大概还记得前几天呢我们谈过 the USA The USA 也是这样的一个缩写的形式，这个字母呢是大写字母，并且呢在这个字母后面用了一个圆点啊，在字母的后面呢用了一个圆点，这个 B 呢指的就是 British 英国 Overseas 意思呢就是海外 Airways 是航空 Corporation 是公司 Corporation 这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是由这家公司发出的这样的一趟航班 Flight 到哪儿的呢 Delhi。 那么这个人要干什么呢？ Check in 的意思呢就是指办理登机前的一些手续。这段对话呢是发生在乘客和地勤人员之间的，所以这个 B 说 Yes, that's right, 没有问题、是在这儿 check in. May I have your tickets, please? May I have your tickets?、这位工作人员呢要求这位旅客出示他的这个票啊，机票 tickets, air tickets, 简称 tickets. And your bag, please. And your bags.还有你的一些这个手提包 Put them on the scales scale 意思呢是这个磅秤啊，磅秤呢是这个称这些行李的重量的。Put them on the scales， 把它们放在这个行李秤上。And your health certificates, please。同时呢，还要出示你的这个 health certificates。啊，你的这个健康证明，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需要出示这个 health certificates， 啊，为了这个航空的安全。Here they are. Are you keeping this small bag as hand luggage, sir? Hand luggage 意思呢就是手提行李。Small bag 指的就是这些小型的手提包。啊，这些手提包呢，有些行李是需要托运的，有些行李呢是可以手提的，提到飞机上去。所以他说。所以这位问他，这些小的包裹是不是愿意作为手提行李提到飞机上去 ？Keep something as something，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短语记住。OK，keep the small bags as hand luggage。Yes，you must weigh that as well, sir。啊，看来这位旅客呢，他没有把这些小型的这些皮包呢放在这个磅秤上，所以他说，所以工作人员要求他 ，you must weigh that as well。这个 weigh 它也是称重量的意思。也 as well 意思呢就是 to。 Alright， 旅客欣然地答应了。 Here are your tickets。 好，这个工作人员呢把机票还给了旅客。 And your boarding pass， 并且呢给他办理了登机证。这个 boarding pass 意思呢就是登机卡、登机牌、登机证都可以。 pass 是通过的意思，在这里呢用作名词，意思是这个证件。 You need your passport as well, sir. 因为是出国旅行，所以呢你还需要出示你的 passport. Passport 意思呢就是护照。 OK, thank you. Now, could you wait until your flight is cooled? 啊，你能不能在这里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呢？ Your flight is cooled. 要求你开始登机的时候你再去，可不可以呢？ Your flight is cooled. It should be about 20 minutes. It should be about 20 minutes.从办好这个登机牌到飞机起飞之间大概是有20 minutes 的时间。 OK, as usual, let's review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和往常一样，我们在最后一课呢再帮助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过的一些内容。一些单词大家来回忆一下，比如说 Airways, British Airways, British Airways 就是英国航空公司。 Corporation, it's a long word，和其他这个单词相比呢，这个词可能稍微长一点。Cooperation， 注意它的这个读法。Delhi 是一个地方。Scales， 称行李重量的那个磅秤。OK，certificate， 证书。学完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朋友们可以为自己做一个 certificate， 向自己表示祝贺。Okay,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finished book 2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And make a certificate for yourself to encourage yourself. 作为对自己的一点鼓励。Okay, as 是作为。Yeah, as encouragement to yourself. Luggage 是行李。注意这个 luggage 是不可数名词。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一件行李，我们会说 a piece of luggage. A piece of luggage.多件行李呢就是 pieces of luggage， 注意 hand luggage， 手提行李。 OK， weigh something， how much do you weigh， 意思就是你的体重是多少， how much do you weigh。 但是这个问题呢最好不要向陌生的女士提出，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太 polite， it sounds impolite、to ask how muchA woman or a lady weighs， 是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如果一见面就问对方的体重是多少，但是呢，这个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怎么样用 weigh 这个词 ，as well 是也，或者是 to， 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OK， board 是登机或者是登船，都用 board。OK， boarding pass 就是登机证。或者是登机牌 boarding pass。 如果朋友们坐飞机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个登机牌上写的是不是这两个字。 OK， boarding pass or boarding ticket。 OK， I thin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nd I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OK， keep up the good work and good luck.